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瓶啤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，次日天光见亮，早饭已毕，赶紧上朝。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，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。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，倒身下拜，臣参见娘娘千岁，千千岁。马娘娘一看，赶紧欠身离座，王兄免礼平身，来呀，旁边赐座，臣谢宗。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，文武百官过来都给胡大海见礼，都着急呀。马娘娘赶紧问前敌的战况，众人这一打探消息，胡大海口打海声：“哎，娘娘千岁，大事不好哟！”他就把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最后把皇上的圣旨、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。马娘娘听完之后，吓得颜色更变。王兄，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 娘娘千岁，我看不用着急了，事到如今就得发救兵了。微臣此次回京也是搬兵来的，光靠牛塘峪里边是不行了， 但不知道王兄需要多少军队？ 那少了哪行啊，我在路上都盘算好了。这么办吧，咱们不是有36镇吗，每一镇有1万多军队，干脆把36路御总兵全都奉调进京，然后赶奔牛塘峪，没有几十万军队那可不好办。 好吧， 马娘娘得听胡大海的，马上传下奉旨，再加上朱元璋的旨意，命胡大海带着专人到36镇搬兵。老胡啊，真热心肠，一天都没休息，于当日跟众人告辞，搬兵去了。胡大海刚走了，哎呀，就听着南京的城外大炮咚咚之响，是震天动地啊，把马娘娘吓了一跳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外头因何放炮啊，命经营殿帅张玉探听怎么回事。等张玉走了时间不大，带上一个人来，就见这个人满面是血，还抱着个孩子，可把马娘娘吓坏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 再看此人跪在金阙之下放声痛哭，娘娘千岁，臣罪该万死。 姚，你是谁呀？ 我姓姚，叫姚猛啊。 哟，闹了半天是姚爱卿，你怎么变得这样呢？这个孩子是谁？ 这孩子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，他叫花茂。 你们不在太平府，怎么落得这般狼狈？ 娘娘，太平府丢了。姚猛放声痛哭，这才叫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太平府丢了。 您看过一出戏吗？ 叫战太平， 哎，就是这个事儿。 因为朱元璋定鼎金陵之后，大封功臣，72驾回王，36路御总兵，这大汉花云就被封为太平府的总兵，手下有30000精兵，2个副总兵。一个是姚猛，一个是吴良。因为太平府这个地方十分重要，必须有大将领兵，花云是正趁此职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吴王张士诚和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大梁王马增玉、西凉王马增善开了个九王会议，分兵2路袭击朱元璋。张士诚领着1路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，老将军都给困在里头了。陈友谅、陈友弼负责袭击南京，卡朱元璋的后路。这陈友谅和陈友弼也就发了兵了，带精兵150000，大将700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太平府外。等花云接着战报，赶紧排兵布阵，双方展开决斗，互有伤亡。可有一样，众寡悬殊啊，人家150000精兵，花云手下只有30000人，在这几天大仗当中又死了数千人，看来兵力明显不足，把花云可急坏了。有心请求救兵，一想不行，现在主公远征在外，需要军队，京里还需要军队，我这太平府怎么能要援兵呢？一咬牙，我就坚持着干吧。大仗小仗打了几十仗，由于花云性情太粗暴，在有一天晚上他领兵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东门的主将，这人姓张，叫张德利，这人喝了点酒睡着了，把花云可气坏了，把张德利叫上来痛骂一顿，打了40棍子，让他将功补过。张德利是个小人，对花云怀恨在心呐，心里头一想，你花大个子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就凭你打我，我还不干了呢，我在哪儿还不吃晚饭呢？我刚夜晚间联合他的死党偷偷的开城门投降陈友谅。陈友谅大喜呀，正为打不开太平府着急呢，把张德利叫进来，重加赏赐，两个人约定好举火为号，张德利要献太平府。就这样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张德利举起白旗，城头点起3堆火来，开门投降。 陈友谅的军队跟潮水一样就杀进太平府。花云呢几天没睡好觉了，眼睛都挠红了，今天晚上好容易在屋里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正在熟睡，就听外头杀咕呀，花云在梦中惊醒，揉了揉眼睛，清兵在外头跑进来，爸，报大帅可了不得，陈友谅的军队杀进来，把花云急的，赶紧吩咐一声带马抬棍。当他领着人马刚到狮子街，陈友谅、陈友弼这军队就杀进来，大街小巷全是人家的联军了。哎呀，花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，心里头说话，我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大帅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又一想，我身为大将，只有为国尽忠，宁愿我这条命不要了。再看花云从马上跳下，把大棍抡开，泼风八大，把陈友谅的联军打得死伤无数。花云能力再大，双手难敌四拳呐，已经被人家围上了，能杀得出去吗？最后累得花云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，浑身上下受了17处伤，满身都是血了。这时候陈友谅这大队人马进了城，来到狮子街，他一看怎么回事，军队全拥塞到这儿，赶紧命人探听，有人向他禀报是狮子街正展开大战，朱元璋手下那个总兵叫花云正在头前拦着呢。哦，花云这个人名气可不小，带本王观看。陈友谅和陈友弼马往前蹄，到军队后头他一看，呼，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官，杀得跟血葫芦一样，还打呢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啊。陈友谅不住地点头，兄弟看见没，哥哥我看见了，难怪朱元璋得了天下呀，他手下这些人都这么横，这就那打柴的樵夫大汉花云，哥哥我早听说了，这下他可横了。来人啊，先别打，本王有话讲。他的军队呼啦朝四外一闪，离远处把花云围着。陈友谅放高了声音，前面花将军花云吗？花云把大棍一背，把脸上的汗和血擦了擦，你是何人？本王陈友谅是也。花将军，你真是一员猛将，名不虚传。不过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呀，干什么费这么大力气？已经完了，你们明朝都完了。你听说没听说？你们皇上朱元璋、徐达、文武百官20万军队都困在牛塘峪，大概现在早都见阎老五去了。本王领几十万精兵抄了他的后路，现在要打南京取太平。花云呐，瞒别人瞒不了我，你手下才多少人？最多不超过2-3万， 这些日子又死伤了几千，你还能有多少人？再者一说，现在有人已经陷了城，本王的大队都杀进来了，难道说你还能把我们杀退不成吗？你看看，都被我们占领了。华云啊，念你是个英雄好汉，赶紧把棍扔下啊，你就投降归顺。我陈友谅是交朋友的人，绝不能亏待于你。朱元璋才给你个御总兵，我呀加封你个副元帅，乐意不乐意？乐意的话赶紧投降。陈友弼在这也喊投降吧，华云呐，放下棍子投降，没有你的亏吃。华云气得咬碎钢牙，呀呀呸！陈友谅、陈友弼，你们真是小人之辈呀！我家主公跟你们都是朋友，你们张口打大员，闭口救百姓。你们一不打援，二不救百姓，相反攻打我家主公，骨肉自相残杀，你们良心何在？现在又采取小人的办法，把我家主公困在牛塘狱。哦，你认为我能投降？你想错了。我身为大丈夫，不保二主，宁愿我死了也绝不肯投降。哈，行啊，弓箭手，擦！一句话吊着1000名弓箭手。陈友谅用马鞭子一指，看见没，你要再不投降，我就要开弓放箭。华云说，去你娘的吧，你爱放什么放什么。拉棍子奔陈友谅就冲着。陈友谅大怒，分飞声，放箭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飞蝗。可惜那么大的华云，眨眼之间就死到乱箭之下。要不身为大将，这结果好的少啊。华云为国尽忠之后，两位副总兵，一个是双边将吴良，一个是飞沙将姚猛，两个人一看大势已去，怎么办？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太平府。飞沙将姚猛还不错，在路过华云家里的时候，把华云的儿子华茂给背出来了，逃出太平府到南京告急。马皇后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，华云为国牺牲。哎呀，马娘娘是大吃一惊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府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而正在议论的时候，炮号连天，陈友谅、陈友弼发精兵15万是攻打南京，打到家门口来了。马娘娘更害怕了，问问500官有何良策。经营殿帅张玉出班跪倒，娘娘千岁，不要担惊。俗语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老主虽然远征在外，还留下军师刘伯温在京中监国，何不把军师请来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对呀。马娘娘一想，人慌失志，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，马上传一旨，请军师义成伯、刘伯温。等了片刻之功，刘先生这才来到八宝金殿。因为刘伯温呢没有当官， 朱元璋封什么官也不做，最后加封义成伯。年老了，身体不太好，这次远征没带着他，京里头也需要人，让刘伯温扶助太子在此监国。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，外边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，等娘娘把他选上八宝金殿，当众对他一讲，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啊，无良婆，哎呀。刘伯温低下头来想了想，然后这才说话，娘娘千岁只管放心，有微臣在此，我想料也无妨。先生，大敌当前，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兵？ 有， 虽然咱们京里的兵马不多，但是娘娘您忘了，老主走了，这些年轻的虎将全都没带，像常茂、胡强等人还在京里，何不用这些人杀退敌兵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马娘娘闻听大喜，这才传旨让刘伯温、张玉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会战陈友谅。咱书不重叙，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，在焦军场点兵三万，就杀出江东门。临走的时候，让人通知各府的少王赶奔江东门会齐。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桥前，打量旁往对面观看，哎呀，就见兵似冰山，将如江海，九国的联军啊，各种旗号，各种颜色，是叫人看了眼花缭乱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如长林。再往对面观瞧，出现了一哨人马，看人数足有一万以上，正中央啪啦啦高挑大旗，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，上头绣着黄字，看得很真切，南汉王陈。旁边一杆红缎的大旗绣着黑字，九江王陈。旁边还有徐州王李，在旗脚之下几员大将，穿戴也不一样，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，为首正中央正是南汉王陈友谅。啊，陈友谅美，头上戴着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杏黄缎滚龙袍，胯下压起一匹白马，掌中是三挺大砍刀。现在陈友谅跟当初不一样，也发了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了，更显得眼睛小了，跟细米拉的差不多少。三绺虚髯飘洒于千金，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无数的大将。刘先生看罢多时，用马鞭一指，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？陈友谅把马匹带住，把大刀平端。陈友谅点了点头，我猜正是陈友谅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